是我最大的心愿。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据报道，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特奥蒂瓦坎月亮金字塔下有一条神秘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可能用于丧礼祭祀。英国财政大臣近日表示，英国将对那些制造或进口可再生材料含量低于30%的塑料包装者征收新税。人社部日前制定了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有6种情形列入社保黑名单。近日，应急部、公安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对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近日，加拿大人在中国历史图片巡展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揭幕。这一展览展现了100年前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到中国兴办医院和学校的历史场景。近日获悉，我国大英博物馆、颐和园、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今年都将首次参与天猫双11，首发100余款文创新品。北京将加大对转租转借公租房的打击力度，凡因转租转借公租房被取消资格、退回房屋等家庭，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及共有产权房。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狂想，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依照心中那正确方向，怀着爱与树的心，充满梦想的笑容，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最高气温16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在3到16度，海淀在2到16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古崖区九眼楼在-2到13度，福佑寺在3到16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家庭备药应该注意什么呢？现如今很多家庭都会存放一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家庭备药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一般来说，家庭药箱内的药物品种不是多多益善，易筛选那些安全必备便于保存适用家庭使用的药物，千万别将药箱变成杂物桶。药物处方时应该分门别类，整齐有序，不能混杂凌乱。通常药物包装上或说明书上都标有有效期，药物应当在有效期内使用。有些药物虽然在有效期内，但因为按照规定的要求储藏放置日久，药物在空气中会缓缓变质，有时疗效下降，有时毒性增大。因此呢，当药物存放的过久时，应及时检查更新。都知道北京历史悠久，于是大家游玩的时候一股脑的选择故宫，但是您可要知道，能领略北京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实在是多不胜数啊。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但来天安门玩的人很容易忽略它，它可是皇家祭祖的地方，建筑规格和紫禁城一样，这座太庙静静地待在这里，见证着中国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不仅古老，这里的文化活动也十分丰富，不但有各种展览，像北京时装周、品牌发布会等等，而且文化底蕴丰富，走在时尚前沿，大家有时间不妨去走走，看看景色，感受一番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260万份，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女的鲜哦。 每一个优秀的人并不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光环，也不一定是比别人更幸运，他们只是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对自己有所要求，不因舒适而散漫放纵，不因辛苦而放弃追求。经典小了小，我星期雕塑自己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最终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